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六章，16章16节到23节。我们台上念双数节，台下念单数节，我们最后一起念最后一节。我们现在开始，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现今人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一起，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感谢神赐给我们他的话语。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是我们本教会的张云台传道，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自由的真谛，请张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昨天是这个美国国庆，我想大家都拿一个 long weekend 应该是非常的休息的非常好。那今天的信息是自由的真谛，让没有开始以前先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福气，在这个自由的国家当中享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丰盛的一切。主啊，我们知道都是你的恩典，不止如此，我们也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在永生里面能够也有份。主啊，这些恩典我们都要一一的数算，要感谢赞美你。主啊，底下的时间求你自己亲自借着你不配的口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真是能够在这些信息当中得到造就，得到帮助。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这个美国的国庆，其实我们应该说它是美国独立纪念日。那这个起源呢，是在1776年，当时这里北美是英国的殖民地，那一共有13州，因为呢他们受不了这个英国皇帝George III的这种的暴力的统治，而在这个1776年7月4号，他们发表了一个著名的独立宣言。那在这个独立宣言当中呢，他们有一句很著名的这个话啊，说凡人生而平等啊，人生下来都是平等的，秉造物者的事永诸无可转让的这些权利，那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之权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这个国家在开始的时候，在将近1620年左右啊，当初第一批来的这些移民是为了寻求宗教的自由啊，这些天路客、这些清教徒，他们在美国这个地方能够自由的能够敬拜他们的神。那后来他们在7月4号1776年宣布独立，是为了政治的自由。而以后呢，历年的这些移民他们涌入到了美国来，是为了寻求这个经济上的自由。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这个国家从开始就是要高举的这个民主自由，他们是他们的这种口号。那在美国纽约州纽约港的港外上有一个小岛叫做自由岛，那自由岛上面有一幅自由女神这个自由女神呢是1876年的时候美国独立100周年法国呢送给美国这个厚礼物的那这个胜利女神呢就代表美国的民主自由的这种立国的精神。那在那个时候从欧洲来的这个移民他们都是坐着船来的这个船一定要到这个纽约港在纽约市外面它有个小岛叫做爱丽丝岛他们就在爱丽丝岛那些移民就要在那里来办理入境手续。那当他们驶进到那个小岛的时候呢，他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一个迎接他们的就是自由女神所以我们看到人们他们争取在美国这一个国家里面能够落地生根，他们是也是追求在美国这个国家所高举的自由和民主。那他们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自由民主不是说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不是的在美国有很多这些法条的限制，比如说你在美国住你一定要交税在这个美国总统有一个总统叫富兰克林的，他说一句话，他说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没有一样是这个定数的，只有呢这个死跟交税是定数所以这个死跟交税你是逃不了的，所以呢在这个国家你是一定要交税。还有很多的其他的限制好像16岁以前你不准开车你纵使你想要开你没有这个自由可以随便开车的一定要考了驾驶执照才能开车。你平时你不能够随便喝酒一定要21岁以上你才能够喝酒在公共的场所现在新的法令不准抽烟你没有抽烟的自由，只有走到外面在外面这个房子外头你才能够抽烟在美国有很多的这个 park 公园公园的开放的时间呢是太阳起来一直到太阳下山有很多城市的公园下山以后你不能在公园里面晃的如果你在公园里面的时候警察会逮捕你因为什么在晚上的时候会有很多犯罪的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园里面是比较不太适当的地方还有很多事情好像你工作有很多工作你不能够说你想要做就可以做的，你要去考个执照你才能够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钓鱼，除非你是小孩子这个大人想要去河边去湖边去钓鱼你还要去申请个 license， 不然的话呢这个政府就要罚你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自由这一件事情不是说我们随便可以做就可以的所以在这个字典里面有个关于自由的定义他说自由是一种免于恐惧免于奴役免于伤害和满足自身的欲望还有这些其他的事情，而自由的背后呢是要有自律的除了自律以外呢还要接受他律你自己要限制你自己不能够做一些事情，然后呢还有外面的一些限制，外在的限制，那这些外在的限制就是一些道德和法律规定的这些约束所以我们看到在世界里面这个自由不是说是完全的自由。那我们要思想一下，在我们信仰里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没有我们的自由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在圣经里面主耶稣的教导，在约翰福音8:31-32里面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啊，所以我们只要跟随耶稣，我们就是要遵守耶稣所告诉我们应该遵守的事情，那我们就是他的门徒，我们就是属他的人。那当我们认识他啊，我们晓得他的真理，真理就是耶稣他自己，那耶稣就能够让我们脱离这些世界的这些捆绑，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自由，耶稣主里的自由，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啊。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所知道的。那在保罗那里，保罗他告诉我们啊，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自由呢是很有限制的。那保罗说，人没有信主以前呢，我们是被罪所捆绑的，所以我们是罪的奴仆啊，这是保罗的概念。保罗说，我们在罪里面，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在罪里面，得救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在主的里面，但是呢在罪里面我们受这个罪的捆绑，是罪的奴仆。在主里面呢，我们也是受到主的约束啊，所以我们有自由，我们的自由是要决定做哪一个，被哪一个所管辖啊，我们做的决定啊，就是我们要所行的事情。所以呢，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继续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啊。所以我们在没有得救以前啊，我们是属于罪的奴仆啊，我们被罪所辖制啊，我们不能够躲避这个罪在我们身上的控诉啊。那在这里我们一直在讲到这个奴仆啊，这个奴仆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刺耳啊？因为什么？这个原来的原文呢是奴隶。甚至保罗自己在罗马书一章一节里面，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其实这个仆人啊是翻译的比较好听一点，这原文呢是奴隶，耶稣基督的奴隶保罗。所以保罗的认识是什么啊？我们只要我们归在耶稣基督的门下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奴隶啊。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奴隶这个话，可能觉得是非常的刺耳。为什么？我们常常想到啊，美国的这些黑奴的光景啊，黑奴被这个黑奴主人这样的压榨啊，他们没有片刻的休息啊，他们生命的主权都在这个黑奴的主人的手上，他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这样逼迫他们，这样的打骂他们啊，让他们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卑贱的活。那是不是在保罗所说的这个奴隶是这种光景呢？不是啊，在保罗的那个时代里面啊，在希罗文化里面有很多的奴隶，特别是在罗马时代啊，罗马里面他们的公民只有全国人民的三分之一，其他的都是奴隶啊，这些奴隶都是在各次征战里面，在每一个国家所掳来的俘虏。这些俘虏呢，就替这些罗马人做各样的事情啊。这些奴隶他们可以在厨房里面啊做饭菜，也可以在外面这个耕种啊，整理花草啊，也可以这些奴隶有的是老师啊，可以教导这些罗马主人的孩童啊，认识字，教他们知识。奴隶也有是这个医生啊，也有是这些这个文士啊，做报告的啊，做管理的。所以奴隶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工作，而且呢，他们是在主人的家里面，跟主人是住在一起的啊，好像是整个家的一份子啊。所以在这个保罗的时代里面，这个奴隶不是黑奴的那种的光景啊，是可以忍受的一种的啊生活的这种的啊状态。当然，没有自由人是那么样的自由，他可以做他要做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奴隶基本上是受到 啊这个主人很好的待遇的，而且呢主人如果怜悯的话可以让他能够变成自由人。所以在这种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背景里面啊，我们看到做奴隶的光景，他是被主人所拥有的，那主人会辖制他啊，主人会有对他的行动会有一些限制。那当然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说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啊，保罗说献上自己，献上是什么意思？是很乐意的，他主动的要做这个奴仆啊，因为有很多人他们可能生活的光景非常的贫穷啊，他宁愿到有钱人家去做这个奴仆的时候呢可以得到很好的生活的改变啊，甚至将来也有机会啊，可以赚一些钱以后呢可以赎身啊，可以再回到自由啊，所以他们很乐意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他在做这个奴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会一定要听他主人的吩咐做所有的事情啊，主人对他有管辖权啊。所以我们看到当保罗说人被罪所捆绑啊，我们是罪的这个奴仆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受到这个罪的辖制啊，我们被罪所捆绑，我们不能够脱身，这是因为我们人的软弱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人常常会犯罪啊，不只是一些我们看别人看不见的罪啊，更严重的会犯上法律的罪而被关起来啊，这都是因着罪的缘故。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里面，世人有很多人他们都犯了罪啊，不管是这个人家眼睛看不见的，或者是真的是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们想要脱身是非常的困难的啊。有一个美国州的州长，他要准备要这个特赦啊，所以他就到这个各个监狱里面去收取这种的要求啊，看一看哪一个人这个值得让他们能够放出来啊，能够回到这个社会里面去做一个没有罪的人。那结果几乎每一个这个送上来的呢都说他自己是没有罪的，每一个都是说被冤枉被关到监狱里面，只有一个啊说啊是我犯了错所以我被关到监狱里面，但是呢请州长能够发慈悲怜悯我啊，能够把我放出来啊。所以最后这个州长的这个决定是什么呢？就是放这一个承认有罪的人啊，其他的人不承认有罪的人就是关在监狱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罪里面的光景啊，我们是被所捆绑，是罪的奴仆。那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受死，他付了赎价，他把我们从罪里面能够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得自由啊！这是耶稣基督他在世上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个大事啊！这一件事情让我们能够有，只要愿意接受他做我们救主的人，我们就可以得到自由了啊！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的捆绑啊！在马太福音20:28里面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做人，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是付了这个赎价，把我们从罪里买赎回来。所以这个词呢，人就是跟奴隶的交易有关系的啊。在这个耶稣的时代里面，如果你看到在市场上你看到在卖一个奴隶，那你要把这个奴隶买过来的时候，这个奴隶都有一个身价在那里啊。如果是10两银子，那你就要向这个奴隶的主人付出10两银子，你才能够拥有这个奴隶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我们在没有得救以前，我们都是罪人。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从罪的当中被买赎回来呢？谁愿意为我们付出这个代价， 把我们能够从最终能够得到释放，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为我们流出宝血，所以他用他的生命来替换我们在最终会受到这个永死惩罚的这种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神为了拯救我们，他付出了这个惨重的代价，让他自己的儿子，宝贝的儿子失去了生命，以至于能够把我们从罪中能够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得自由。所以我们常常说救恩是白白得着的，是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是白白的，但是呢，不要因为这个救恩是白白的，你觉得说算不了一回事，要可以有，不要也没关系，不是的，这是神用他自己儿子的生命来换过来的，他这个代价是无价，无价不是说没有价，而是你找不出一个价值来衡量，这个价值是无比的价值，才能够换得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在除了我们看到人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被罪所捆绑，我们基督耶稣为我们受死，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那第三个我们要认识的这个自由观呢，是在主里面，我们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而是呢，我们要受主的约束，受他的辖制，因为他已经拥有了我们。刚才讲说，主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把我们拯救出来，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生命，我们得自由的生命不再是属于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他的产业，我们被他所拥有的。在诗篇里面有一个诗讲得非常的清楚，耶和华他是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高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所以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他草草的羊，他是这个羊的主人，我们也是他的产业，他拥有着我们，所以他会帮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能够得到成长，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受了主的辖制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要去做一些事情，随随便便按照我们的心意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因为在我们主人的这个心意里面，我们不应该做这些事情。那既然我们是受他的辖制，我们受他的管理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习这个功课，所以在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够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就随心所欲，我们要做我们的事情，我们已经是自由了，耶稣把我们买赎回来，不是的，我们在耶稣的旨意底下，我们仍旧是要守着他的要求。为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说，第十七节说，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保罗说的传给这个道理的模范呢，传给呢，其实不是说是这些道理的模范传给我们，不是的，而是把我们交给这些道理的模范，所以说还是这种奴隶的这种的交易的这种比喻，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独立的，我们不是自主的，我们已经被交给这个道理的模范来管制。那道理的模范叫我们做什么，我们才能够做什么，我们不能够随心所欲的在教会里面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有教会的传统，我们有教会的教导，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被交给圣灵来管束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学习成长。那在教会里面的这种的架构里面呢，是非常特殊的， 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在社会里面的情形跟教会里面是不太一样的啊。有人说，这个政治上面从这个神权到君权，到现在是民主政治。那在教会里面是什么样的政治啊？是什么样的架构？我们知道教会仍旧是神权啊，仍旧是神权。那你会说，这个时代你还说神权吗？啊，不是我们自己都是已经当家做主了吗？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啊，他居然是我们头的时候，我们就要听我们头所控制我们、所教我们做的事情。那在这个世界里面，在君权啊，一直等到这个王死了以后，才能够换另外一个王啊。在民主国家里面，这个总统你觉得他做得不好，下一任你选个别的总统来管理你啊，来控制你。那但是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够这样做啊。在教会里面，人就是神掌权。那神他是永恒的神，他不会死，他也不会说是过了两届他就不能够再做王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要顺服在神的管理之下啊。所以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这种的负责的弟兄姐妹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保罗曾经说过，在这个基督的身子里面，我们有神在教会里面有设立，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行异能的，也有恩赐能够医病的。那这些人呢，他们都是神赐给他们这种的权柄来做这样的服事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要按照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职责来服侍我们的神啊。可能你这个受到神的呼召，你要做教师，你要做这个牧者，那你要向神来负责，来带领整个教会啊。那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都是要对神来顺服的。那弟兄姐妹也要有这样的同样的心来顺服神的要求，来做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是不太一样，跟世界的这种的要求是不太一样。那所以我们看到在保罗的比较里面，在自由上面有正跟反的不同的差别。那保罗说，这个你如果是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呢，你会做一些羞耻的事情啊。这是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六章里面他所讲的啊。那做罪的奴仆，你做什么样的羞耻的事情呢？那保罗说，在后来他又继续的补充，就是做一些不洁不法的事啊。不洁是什么？就是不圣洁，你做一些这种这个污秽，做一些这个淫乱的事，那是不洁。那不法呢，就是不合圣经的要求啊，这些不顺从这个基督教导的这些事情。那这些不洁不法的事情呢，就造成我们一个得罪的这种的光景啊。所以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罪的时候呢，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献给罪，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每一次屡次的啊做这些坏的事情，做这些罪里面的事情，以至于让我们越陷越深，不能够自拔啊。所以这一种的事情呢，是很羞耻的事。当我们现在已经得救的时候，我们回头来看啊，我们当年我们所犯的事情、所做的事情，我们会觉得非常羞愧。但是呢，感谢神啊，他已经拯救了我们，他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有了改变啊。所以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这些羞耻的事情已经不会再这个 束缚我们啊，不会再控诉我们啊。所以这是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那当做那些事情你如果没有得救呢，那你的结局是什么呢？你的结局就是死啊。这个死的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只是我们这个属灵的死，在今生属灵的死，而且呢是永世里面啊也会被神所审判永远的死啊。所以我们看到做这些这个罪的事情啊，做罪的奴仆的事情呢，不但在今生里面啊我们过一个灵里面死亡的生活，而且呢在来世在永恒里面我们也会在神的面前被定着永远的死罪，在永火里面受到刑罚啊。所以这是保罗所说的这个自由，如果我们做这种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得的结果。那保罗说如果我们做对呢，我们是做神的奴仆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光景啊？保罗说当我们做神的奴仆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成圣啊，我们就能够结果子啊，结这个成圣的果子啊。所以在这里保罗也是用同样的这个中文说是献给啊，把我们献给义了。那这个献给义呢，是说我们一次，只要一次我们献给义做奴仆，我们就永远是义的奴仆了啊。这就代表说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接受他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一次的把我们献上，那我们就是属于神的人啊，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那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就有一个顺服的生命啊，我们就会有圣洁的生活，那整个人呢就会有一个改变，我们的生命就会得到改变。在提摩太后书2:20-21里面讲到大户人家啊，大户人家如果我们在大户人家里面，我们是他的器皿啊，只要洁净了以后呢，就可以被神所使用啊。这个大户人家就是在天国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啊。只要我们做神的儿女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愿意自洁啊，我们愿意保持我们这个圣洁的光景啊，我们脱离了这些卑贱的事情啊，我们不要做那些卑贱的事情，那我们必然我们神就会大大的使用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来合乎主用，被主所使用，在他各样的事工里面做各样的善事情啊。所以这都是神的旨意，如果我们在这个神的旨意里面我们顺服他啊，我们就会得到这种圣洁的光景。为什么？因为神他自己是圣洁的，那我们跟随他的人慢慢的我们就会越来越圣洁，成为像他的这种的形象啊。因为什么？神原先造我们也就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啊。我们是因着罪我们曾经沉沦过，但是呢既然我们已经被神所买赎回来啊，能够跟随他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今天我们有没有生命得到这样的改变呢啊？如果还没有，我们真是要赶紧的要加力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要来的日子每一天都是更近啊，我们更需要在这一方面要加力，能够继续的能够学习啊，成为他的样式。那这个结局是什么呢啊？神的这个奴仆的结局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了啊！永生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呢，是说是属世代的生命。那属世代呢，就是将来的世代，不是现在这个世代啊。我们得到这个属将来世代的生命，这个将来的世代呢，是永不停止的，是永存的世代啊。那在那个世代里面，我们可以和神在一起，享受各样的福气啊。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成圣的果子，刚才说的啊，我们跟随主 我们有成圣的果子呢，就能够显出来我们是一个有永生的人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只要愿意在这个跟随主的这个生活里面继续的努力下去啊，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所盼望的永生。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自由它最后的至终的这个对比是什么啊？保罗在23节里面所讲的这个自由里面，跟罪跟这个属神啊，我们的这个最后的对比是什么？保罗说，罪的这个工价乃是死啊。我们刚才讲到，一直在讲的，因着罪，我们会受到神的审判，而达到永死的光景。那所以呢，这个死的光景呢，是罪的工价啊。工价是什么意思？工价就是工资啊。你去这个公司里面做一天的班，做一个礼拜的班，这个公司一个礼拜发你一个支票啊，是你的工资，是你的报酬啊。所以我们当我们有罪的人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死呢，就是我们应该得到的这个惩罚，应该得到的报酬啊，就是死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而且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啊。我们会有这种的可能性啊，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自己的时候。那另外一个这个对比是怎么看呢？说我们是从神我们得到的恩赐乃是永生啊。保罗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了永生啊。这是我们愿意来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那恩赐是什么？恩赐就是我们原来我们不配的，我们不配得到的这个恩典啊，这样的这种的永生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过犯，我们所犯的罪啊，我们的不配，我们不配得到的。但是呢，神他白白的赐下来了，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啊，能够坚持下去，一直到最后能够和神啊，能够在我们的永生里面能够在一起啊，这都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永生里面啊，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和我们的基督能够有个合一的生命，这就是和他的联合啊。所以我们在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献把我们自己献给我们的主啊，我们就是他的奴隶啊，我们是跟随他的，我们要顺服他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要顺服，要学习到这个顺服的功课。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结出成圣的果子，也就能够这个成圣的这个果子的显明呢，就是我们是一个有永生的人啊。这正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在基督里面的功课，我们所得到的这个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呢？自由就是我们不受约束啊，我们不受罪的约束，我们再不受罪的约束了，而是我们选择受我们的主的约束啊。所以这是我们的自由，我们在主里面的自由，让我们能够啊维持啊这种的自由的这种的光景啊，让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我们继续的啊享受他我们所预备的一切最好的美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啊拥有这个永生的这个盼望。主啊，我们知道是你自己的你派你自己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生，把我们从罪中买赎了出来。我们从前是罪的奴仆，如今我们是你自己义的奴仆。主啊，求你真是让我们能够在你义的奴仆里面能够得到造就，被你所保守，让我们在这一条属天的道路上面继续的追求，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儿女，能够在永生里面能够和你再一次的能够相结联合。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命，阿门。